张姐从业多年，零投诉零差评，还得到了家政公司的利剑。 许梦欣看到许梦安他们来了，上前就说， 你们也不相信我吗？我真的没有冤枉他，之前只是怀疑，但我今天确实看到他往小西瓜的奶瓶里放药粉。欣欣，凡事都要有证据啊，你是不是看错了？再仔细看看，咱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啊，咱们也不能冤枉好人呐。 李静说完，许梦欣晃着许梦安的肩膀说， 姐，你不信我，你为什么不信我呀？ 许梦安一边安抚，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着张姐，只见那张姐下意识地往后藏，双腿也有些哆嗦。其实上次老贾来家里跟许梦安提起这件事，他就已经心存疑虑了。事关孩子，哪怕许梦欣只是怀疑，老贾本应该重视起来的。 姐没有不相信你，只是欣欣再想想，你有没有别的证据呢？ 许梦安说这话的时候，瞥了眼妹妹手里的手机。许梦欣愣了片刻，转对张姐说， 我在你房里搜到了药，本以为你会认的，没想到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好，既然这样，我这里有段视频，是你往奶粉里下药的视频，这就放给大家看。 张姐没说话，仍是缩手缩脚站着，只拿眼睛看老贾，似乎是在向他求援。 老贾对许梦欣说， 哎呀，欣欣，你就别闹了啊，一天天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非要把家里保姆一个个都赶走，你心里才舒服是不是？我真是受够你了。 贾浩文， 许梦欣控制不住了，就伸手去挠老贾，许梦安一把拉住了许梦欣。 张姐，我知道你不想被冤枉，既然欣欣说杀他手机里有视频，那么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解决。如果警察来了，看了视频，做了调查，确实是你做的，那该你承担的，你逃不掉。如果你没做，那也正好可以还你个清白。 不可能，他不可能有视频，我关着门的，他怎么可能拍到呢？ 张姐跺着脚说出了这番话，在一瞬间，众人都傻眼了。许梦欣没想到张姐真的就这么认了，而老贾和李静更是目瞪口呆。 许梦安死盯着张姐，张姐自知失言，已是浑身发抖，扑通就跪下了，嘴里一个劲儿的嚷嚷， 给我条生路吧，给我条生路吧。 接着张姐便交代她是如何掩人耳目，再把安眠药磨成粉末混进小西瓜的奶粉瓶里的。 我实在太累了，听他们说这样孩子能睡得安稳点，我就一时鬼迷心窍了，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我之前没干过这种事啊。 要不是许梦安和李静拉着，老贾已经上去打人了。许梦欣质问着张姐， 你要是累可以说，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害我女儿啊？你还有良心吗？你也是当妈的，要是别人这样对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现在连杀了你的心都有。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梦安倒宁愿相信这是桩冤案，那样的话，至少小外甥女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李静连忙联系了家政公司要求索赔，家政公司一听，这还得了，唯恐贾家把事情闹大，负责人飞奔着就过来了。几番盘问，确定了张姐这是初犯，负责人略松了口气，要这张姐是个惯犯，还不知会牵连出什么来呢。老贾不屑于家政公司提出的赔偿，当即就报了警，警察了解完情况，就把张姐带回去调查了。老贾错怪了妻子，只是不停地道歉。 许梦欣根本没工夫搭理老贾，只是紧紧搂着小西瓜，就好像一放下孩子，孩子就会被谁给拐跑。 不请保姆了，以后什么保姆都不要了，这是我的女儿，我要自己带，我要自己带，让刘婶也走吧，小西瓜和熊熊有我就够了。 刘婶儿是熊熊的保姆，她初到城里，对这份工作是很珍惜的，不算专业，但是尽心尽力。刘婶儿一听许梦欣这话，知道自己就要失业了，忙说：“ 我不会使那些坏心眼的，我自己是当妈的，我女儿如今也正怀着二胎，我要是做这些缺德事儿，是要遭报应的。你们就留下我吧，往后我不但照顾熊熊，也可以照顾小西瓜。” 许梦安也劝妹妹：“ 欣欣啊，像张姐这样的保姆固然有，但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这个就一竿子打死。” 李静在一旁说道：“ 是啊，欣欣，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要不然我把妈请过来。” 许梦欣听了这话，忙说：“那还是让刘婶留下来吧。我要是做这些丧良心的事儿，出门呢就被车撞死。”刘婶很是感激。 第二天一早，许梦欣和老贾就带着小西瓜去医院检查，好在孩子没什么问题，两人都松了口气。从此以后，许梦欣片刻不离身地抱着小西瓜，哪怕上洗手间也要搂在怀里，谁劝都没用。妻子怀上二胎后就不再跟老贾亲热了，如今别说亲热了，就连亲近都没有了。在许梦欣心里眼里，除了女儿再没有别人了，连之前饱受宠爱的熊熊也被他冷落在一边了。 有一晚，老贾看到许梦欣把小西瓜放在他胸口睡觉，便多了句嘴，说孩子啊，还是睡婴儿床好，跟大人一起有风险，容易磕着碰着，何况让孩子这么趴着，许梦欣自己也没法睡好觉。许梦欣现在变风格了，发脾气不再连珠火炮，而是一言不合就开干，对，他直接把老贾赶出了卧室。 老贾叫苦不迭，到了楼下见熊熊正在看着他。熊熊穿着套不太合体的家居服，前襟沾了番茄酱，额前的刘海都快盖住眼睛了，可能就是因为这刘海，看着他的脸蛋都小了不少，只有一双大眼睛还圆滚滚的。熊熊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薯条，见了老贾也不躲。这以往啊，熊熊玩手机吃零食，老贾是要管的，要不是许梦欣、贾母、许家二老等一味护着熊熊，他也不会有这么些毛病。但是再看现在的熊熊，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肆无忌惮起来，像是算准了老贾再没有功夫管教他。 老贾呵斥着：“ 你给我站住！”“ 嗨，我本来就站着的，又没想跑。”“ 手里拿什么呀？”“ 给你好了，我不稀罕。”“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啊？”啊！ 熊熊只把手往身后藏，老贾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掰开儿子的手心，赫然一道不深不浅的伤口。老贾一阵心疼，却仍然板着脸：“ 怎么弄的？你又跑哪儿去调皮捣蛋了啊？”“ 爸，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告诉我妈。就是我刚才找番茄酱的时候，把我妈最喜欢的沙拉碗给打碎了，我想用胶水粘起来，可是怎么都不行，还把手给弄破了。爸，我太笨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哎，刘婶呢？她跑哪儿去了？”“ 去给那只西瓜洗衣服去了。”“ 什么那只啊？那是你妹妹。”“ 哼，你们全都是喜新厌旧的坏蛋。” 熊熊这么一动，手心的伤口便又流血了。老贾不由分说抱起儿子跑到厨房来找消毒水，想着等消完毒再给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到了厨房，只见地上碎着一只碗，边上还有瓶502胶水。其实熊熊已经把这只碗还原得差不多了，只是有一部分碎成了渣，再也没办法修复。老贾实在没法想象怀里这个小小的孩子 他是如何惊慌失措地去找胶水，又是如何诚惶诚恐地一片片沾着碎片。自从家里多了个孩子，最被忽视的并不是老贾自己，而是熊熊。老贾忧心妻子，挂心女儿，公司那边还有一堆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和解决，他的时间和精力被无限透支，可是却没有一星半点是分给儿子的。惭愧、内疚，这些让老贾感到疲乏而无力。现在的他就像是那只碎裂在地无法修复的碗，他的情绪也有些崩了。 老贾叫嚣着， 这刘婶是怎么看孩子的啊？这也太粗心了吧，瞧瞧给你穿的这破破烂烂的，还有你的头发也该去剪了，真是气死我了。熊熊，你傻不傻呀？光长个不长脑子呀？啊，碎就碎了，再给买一只不就行了？ 这是限量版，是我妈自己 DIY 的，买不到的。她说过这只碗是无价之宝呢。 你就别管了，她这会儿也想不起这只破碗来，要是她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弄碎的。 你这是在撒谎，撒谎是不对的。 老子是在给你打掩护。 算了吧，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这孩子 能怎么说儿子呢？人说的没错，老贾现在确实是自身难保。 许梦安正从妹妹的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一脸的心事重重。如果说妹妹之前的问题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是对小西瓜，她似乎特别害怕接近这个孩子，然而现在刚刚好相反，她的眼里只剩这个孩子了。 顾医生非常有耐心地说道，这对许梦欣来说，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她不但会不断否定身边的人，还会否定他自己。怎么说呢，他的心理需要重建。所以你们作为家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减轻各方面的负担，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啊。 顾医生啊，这保姆给孩子喂药这事儿又给了他一个打击，其实他整天抱着孩子不撒手，我也特别能理解。李云杰三岁那年，许梦安和李林带他去动物园玩，当时是节假日，人特别多，李云街走丢了，好在他没跑远，还在园内，被一个好心人送到了广播室。失而复得只会倍感珍惜，何况差点失去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顾医生说着，这应该是他的应激反应，你们呀也不用太担心，给他一点时间，也给你们自己一点时间，到合适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出去走走，多运动，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些对他都是有好处的。 顾医生，他觉得自己啊变成了丑八怪，根本就不愿意出门，不过我会想办法的。 哈，有你这样的姐姐，他肯定能走出来的。啊，对了，我看你应该有五个月了吧。 对，我这是意外怀孕，这是二胎。 哈，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一切顺其自然。 我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即便有也都能调节的，谢谢你。 哈，如果压力太大也是要及时疏解才是啊。 许梦安拿纸巾按了按脑门渗出的那一层薄汗，我真的没事，谢谢您。 不客气。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许梦安当年遇到李林是意外，两人从恋爱走到婚姻虽则水到渠成，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意外，如今她怀上二胎更是个大大的意外，所有意外堆叠在一起才有了现在的许梦安。40岁的许梦安，十几年前他总是想到了不惑之年生活应该是安稳的，但是生活总是在用各种的意外告诉他 安稳，从来就不会是一种常态。 比如这天早上，许梦安刚到公司，小何和阿木就匆忙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说黄思思反了。许梦安听了这话，一开始觉得很好笑。什么叫反了？意思是黄思思要公然跟他唱反调了。可是再听小何他们说下去，许梦安脸上的笑容便渐渐消失了。去年年底，许梦安将短视频开发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新苗主打的乐活 APP 也开辟了短视频板块。在这个板块里，用户可以自主上传短视频，在分享和互动中得到新的体验。 事实证明，许梦安是极有远见的。短视频为乐活吸引了不少新用户，还增强了老用户的粘性。没想到黄思思居然越过了许梦安，直接向老张提议，说是要把短视频板块从乐活独立出来，做一个全新的 APP。 是啊，他连方案都做了，甚至还牵头做出了这个 APP 的内部测试版。黄思思的这个做法很大胆，许梦安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现在时机还未成熟，乐活也还需要这个板块来提升用户的活跃度，贸然将它独立出去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下新苗要做的是稳中求胜，没必要那么激进。 让许梦安惶恐的并不是黄思思的来势汹汹，而是黄思思从提案到技术部、市场部等沟通，再到测试版的出炉，许梦安等人竟全然被蒙在鼓里。平日里一点小八卦，大家都免不了要在茶水间里交头接耳。职场中每个人都有秘密，但是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又都没有秘密。黄思思这个女人竟然有本事一路打通环节，搞定了老张和各个部门，简直滴水不漏。在这个时候，许梦安才恍然自己真的小瞧了黄思思。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思思，她站在于海身边，只觉得她人畜无害，眼里藏着这个年纪该有的冲动和野心，但绝无任何咄咄逼人之处。当然那个时候许梦安就能预见黄思思不是等闲之辈。可是让许梦安没想到的是，黄思思来到新苗发表让许梦安下台的宣言，不是冲动，不是任性，也不是受了情伤后无地放矢的愤怒，而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有策略的行动。黄思思来真的了，许梦安不能在沉默。 李林刚合上教义，刘院长就笑呵呵地走进了阶梯教室。啊，呵呵，不错不错啊，你的课还是那么精彩。我刚才溜了一圈，发现你的教室学生最多，出勤率最高。哈，刘院，这是有事啊？是不是我的新实验室没批下来啊？又黄了。看你怎么老往坏处想啊，来，到我办公室去坐坐。到了刘院长办公室，他也没什么废话，直接给了李林一份红头文件，是关于学院特聘教授的通告。李林看看那份红头文件，一时愣住了。院长笑看着李林，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刘院，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之前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而且我也从没听他提起过啊。哎呦，我的李教授，以前呢，大家是挤破脑袋要出国，可是今世不同往日啊，有不少人就像梅教授一样，心系祖国，早晚都是要回来的。啊，是。李林还是有点懵。哈，是梅教授主动联系我们，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什么？刘院，他主动联系我们学校？ 是啊，他还说尘埃落定之前要先对你保密，要给你个惊喜。 这个李林多少显得有点尴尬，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了，有什么惊不惊喜的？ 哼，你们真的就只是老同学？ 刘远，你可别开我玩笑啊。 你呀，主攻的是殡葬礼仪服务，梅教授主攻的是防腐整容和设备方向。你们俩这么一联手，咱们学院的殡葬教育专业一定能在全省乃至全国拔得头筹。 是刘远，我跟他没法比，他早早就是教授了。 你也快了啊。先不论你的能力，这就是轮也该轮到你了吗？ 那刘远，既然梅一朵回来了，我那个实验室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推进一下？ 呀，你我问你，你跟他有年头没见了吧？ 是十年了。 你们啊都十年没见了，没见你这老同学老朋友，这关心的居然还是你的实验室。 我说刘院，我倒是想关心点别的，可人家梅一朵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关心嘛。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李林的这位老同学梅一朵，在专业上的造诣一直在李林之上。如果说他完全是凭借喜好选择的殡葬学，那么梅一朵则完全是因为热爱。喜好和热爱是不一样的，只有热爱某事，才能心甘情愿地为其付出和牺牲。当年梅一朵出国深造时，年纪已经不小了，早该成家了，可是他硬是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当然命运对他也不薄，到美国后不久，他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 刘院长沉疑了一会儿才说道，你这话呀说的不对啊。我说刘院，什么情况啊？梅一朵下个月就回国了，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回来的。那她丈夫呢？问题不就在这儿吗？你应该也知道，她现在是离异状态，还独自带着孩子回国，这方方面面的我们不得多关照关照她呀。你们俩这老交情了是吧，你比我们要了解她。我们既然把他请了回来，就应该想办法把他给留下，对吧？什么？梅一朵他离婚了？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他既没有提离婚的事儿，也没有说要回国啊。 哼，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同学啊？刘院，我被你这一问，我现在自己都有点怀疑了。 顾医生正准备下班，便看到助理带着李林进来了。李林笑，顾医生也笑。等到支开了助理，顾医生才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我说老顾啊，梅一朵要回国了，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吧？ 顾医生坐下，饶有兴味的看着李林。 你怎么不去问他自己呢？ 我说老顾，大军啊，你就别跟我在这绕弯子了。 许梦欣的这位心理医生叫顾大军，他跟李林本是旧识。 不过李林也没有跟许梦安撒谎，这顾大军确实是他通过梅一朵认识的。十年前被逼婚的梅一朵经历了几次相亲，顾大军便是相亲对象之一，只是顾大军后来发现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及时知难而退了。当年的一次同学聚会，梅一朵就曾带着顾大军出席过，众人都以为他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也就是通过那次聚会，顾大军和李林相识了。 再后来，梅一朵去了美国，顾大军和李林偶然有过几次的碰面，便不咸不淡地联系着，说不上深交，但又不仅仅是熟人。他们中间到底是有根线连着的，这根线就是离家去美国的梅一朵。前年，顾大军的妻子出了车祸，撒手人寰，加之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这个顾大军就成了孤家寡人。亡妻的身后事，李林没少帮着料理，他的专业态度让顾大军很是敬佩。李林说，对死亡和死者的敬畏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通过这件事，顾大军倒觉得李林是个可以相交的人，这两年才来往的密切了一些。不过他们往常是很少提及梅一朵的，顾大军是个聪明人，怎么不知道梅一朵当年拒人于千里之外，根本就不是为了学业，而是因为李林。梅一朵去美国进修，也有逃离伤心地的意思。 至于李林，他又不是努顿的人，怎会感知不到这一切呢？他只是故作不知，是不想大家难堪。再说了，他能怎么说呢？当时的他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何况婚前便婉拒过梅一朵的，他选择了许梦安，也就是最好的表态。李林总不能说，梅一朵，你快点结婚吧，快点找个人嫁了吧，别等我了，那也未必太自恋，也太可笑了。他只能旁敲侧击告诉梅一朵，顾大军是个不错的人选。尽管梅一朵最终并没有选择顾大军，此时顾大军的神色变得有些凝重。 一朵离婚是去年的事了，一开始他也没跟我说，我和他嘛，偶尔就是邮件来往。有一次他发邮件给我，聊到了离婚这件事，他遮遮掩掩的，还说是帮他朋友咨询。我就直接问了，这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并不乐观。梅一朵他的前夫是美籍华人，和他是同事，刚开始的几年夫妻关系还算融洽，他也是很久之后才发现前夫有暴力倾向。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女儿，前夫对梅一朵拳脚相加，见同家常便饭，梅一朵不堪忍受，终于摆脱了这段婚姻。顾大军继续说道，我给梅一朵做了很多心理疏导，她才算是走了出来。不过对她来说，换个环境是好事。 李林缄默不语，顾大军又说， 怎么是歉疚？大军，我，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虽然，啊，即便你有这样的心理，也很正常。哎，我不是你的病人啊。只要是人，多多少少就都有些问题，无非就是有的人选择去面对、去正视，有的人选择了逃避。还有啊，一朵将他的人生推倒重来，不是什么坏事。大军，不是歉疚，如果你非要研究我现在的心理，怎么说呢，惋惜。我一直以为他过得很好，他也应该过得很好。 顾大军不说话了，只是笑笑。 直到送李林到门口，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说：“ 啊，对了，李林，你妻子的精神压力也有点大啊，你要多关心她才是。”啊，怎么了？ 李林紧张了起来。 啊，我现在还不敢确定，不过我能感觉到，你妻子现在整个人就像是一根紧绷着的弦。 哦，大概是工作上的事吧，她一贯要强，即便是怀着孕也不肯放轻松。我跟她谈过，但是我的话她未必能听进去。 徐梦安还没有下班，这时她坐在老张办公室里，跟着老张面对面。徐梦安到新苗三年了，这三年她披荆斩棘，也无往不利。他本来是想跟老张来论论的，谈谈自己对新苗的付出，谈谈自己对老张的信任。可是许梦安又深切地明白，最终能够让自己站得住脚的，绝对不是涕泪连连的回忆往昔，也不是理直气壮的隶属功劳，而是能力。老张，我现在应该还是新苗的内容总监，是吧？ 啊，当然了。 那么我需要公司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许梦安说完打开手机，那是黄思思的短视频 APP 测试版的界面。 啊，我说你干嘛那么认真呢？啊，黄思思她刚来啊，我们也想看看她的能力嘛。新苗，新苗，就是要不断有新鲜的血液进来嘛。 黄思思提案，你直接授权，技术部和市场部全部参与，偏是我这个内容总监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你就给我这样的解释吗？嗯， 孟安，你急什么呀？你看你，不要搞一家独大嘛，都是一个部门的，他们又都是你的人。把他们培养好了，你才会轻松。实不相瞒啊，我之所以直接授权给黄思思，就是怕你有异议。 这么说，内容中心这些人不中用，都是我一家独大的缘故吗？张总， 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啊。你有时候啊，是不是过于大包大揽了？这当上司，要懂得用权，更要懂得授权。是这件事我没有考虑周全，向你道歉啊。但你也看到了，测试版做得非常好，再过两三个月就能推出正式版了。总不能因为你对某个人有意见，或者需要照顾你的情绪，就影响整个项目的推动吧。 老张，我再强调一次，我现在还是内容中心的总监，我对谁都没有意见，我的情绪也不需要你们来照顾。我来找你谈这事儿，就是想表明两点：第一，黄思思越权了，这有违新苗的管理制度；第二，这个项目太过激进和冒险，我不赞成将短视频独立出乐活。对了，这是我反对的理由，书面的。许梦安说完，将手里的文件夹轻轻一放，站起来就走。 许梦安憋了一肚子的气，走到了停车场，才发现自己今天并没有开车来上班。他现在显怀了，李静和李林都让他别开车了，李静更是没收了他的车钥匙。尽管许梦安认为这才怀孕五个多月，并不影响驾驶。许梦安觉得自己只是怀孕了，不是缺胳膊少腿儿。她希望身边的人不要给她贴上孕妇是需要被照顾的这样的标签。在行动确实不便的时候，她自己会说的。怀李云阶的时候，许梦安刚在杂志社站稳脚跟，跟现在一样，在工作上她一秒都没有松懈过。是怀孕期间，女性的生理和心理都会经历巨大的变化。不过，如果身边这些人保护过度，限制了孕妇的一些自由，凡是好心办成了坏事。 徐总监，要不要我带你一段？ 一辆白色的车子停在了许梦安面前，车窗半敞，露出了黄丝丝的脸。 好啊。 许梦安笑着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很坦然地坐了进去。 黄丝丝大概没想到许梦安真的会坐进来，脸上有些微微的诧异。许梦安说，我家在锦华苑，你知道怎么走吧？哦，当然知道，好地段。你的新项目很不错， APE 的内测版也堪称完美。黄思思愣了愣，拉下手刹，踩了油门。承蒙夸奖，只是如果你还在于海那儿就好了，他能最大限度地把这个项目做好。徐总监，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听不懂没关系，到我家还有段路，我可以好好给你分析分析。是吗？那就受教了。于海为人强势，认定了要做，就会清除一切障碍，让项目零阻力往前推进。可惜你现在是在新苗，我只能说你还不了解新苗。愿闻其详。老张这人优柔寡断，董事会那边呢，细枝末梢的事又总是要横插一脚。今天老张觉得你的项目好，明天他又会有新的想法。简单的说呀，于海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但是老张不知道。黄思思，你没必要给自己招惹麻烦。至于我，我不希望乐活因此遭受损失。怎么，你刚才说不动老张，所以跑到我这里？等等，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这话是不是有威胁我的意思？哎，等等，黄思思，好像是你让我上车，你要送我回家的吧？哼，有意思。我知道你说你要取代我的位置，只是句气话。你的目的既不是取代我，也不是为了给你自己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说这二者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的手段。你真正想要的是跟于海唱对台戏，跟他对着干，最好有天能把他干趴下，让他不得不正视你，甚至仰视你，对吗？ 突然一阵急促的刹车声，黄思思的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许梦安扭头看向黄思思，这么说我猜对了。黄思思双手紧握方向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哈哈，这不叫聪明，我也是女人。你的私生活我不想多评价了，但是你这个项目确实不错，让我不得不重新的审视你。赶在蓝海传媒之前做出 H 城第一个短视频社交平台，抢占先机，且不说结果，就这个过程，它本身就会给于海造成威慑。当然，他即便是想做，也来不及了。没有意外的话，这个 APE 两个月后就会正式上线。好，黄思思，我问你，平台一旦全面开放，审核机制该如何搭建呢？大量内容的流入，如何避免同质化？还有，如果于海反扑，以他的能力和魄力，你想好怎么对付了吗？一个在感情上受了伤害的女人，她发誓要让那个男人追悔莫及，那爆发力确实不容小觑。可是同样的，一个被前员工抢占了先机和市场的老板，他也会翻脸不认人，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人的。你那么了解于海吗？当然，我们认识实在太久了。尤其是我到新苗后，他可没少跟我对着干。他是什么路数，我能不知道？那你想过于海为什么要跟你对着干吗？蓝海和新苗本来就是竞争对手，市场就这么点大，那是必然的。不对也对，但是还是不对。这一回，你错了。 怎么，黄思思？和我一样，我想让他高看我一眼，让他追悔莫及。而他呢，于海不过也是想让你高看他一眼。以你的聪明，应该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吧？许梦安懵了一下，黄思思继续说：“别装糊涂了，许总监，于海心里一直还有你。于太太其实挺傻的，她跟我较什么劲儿呢？我在于海那儿，什么都不是。”黄思思，你错了，于海和我是朋友。是啊，朋友，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的朋友。其实于海不喝咖啡的，你不知道吧？因为你爱喝，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咖啡机，哪怕是重新装修了，哪怕旧的那台还好好的，也不忘换一台更好的。新的这台还是我给他买的，明明是自动的，带着磨豆功能呢，结果他给我看了篇你写的小文章，里面提到了手摇磨豆机，他让我再加一台这个。许梦安摇了摇头，黄思思，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在他手底下工作那么多年，从没见他喝过咖啡，也从没见过他跟别人喝咖啡。开车。许总监，于海的婚姻摇摇欲坠，这罪魁祸首不是我，而是你。你刚才说你不想评价我的私生活，讲真，我和于海的事谁都可以品头论足，唯独你不可以，因为你没有资格。胡说八道。许梦安伸手去开车门，只是车门被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你别激动，许总监，不把你安全送到家，我是不会让你下车了。仔细想想，谁的人生不是这样呢？上了什么车，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下车，这些事事处处都不会由人。如果想掌控人生，手里就得握着方向盘。一点突发的小感慨，你坐稳了，我们走着。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黑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她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分离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正舒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们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